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意愿。 嗯，爸，我记住了。在我的故事里，主人公是我的父亲，他是他们那一代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中的一员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描摹出一幅幅历史画面，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光辉历史一脉相承。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，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。 十二集大型系列广播剧《父亲》，根据邓荣的长篇文学作品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改编。原著邓荣，总顾问高毅，编剧诗唱郭红，导演郭红、王丹，导演助理佳音，配乐阿瑞，音响效果蚊子，录音合成雪峰，巨物全速，技术顾问承德，主题歌演唱戴玉强，监制魏明，出品人陈华。 春天的故事，春风讲述春天的故事。 夫妻情深。我的母亲卓林，原名蒲琼英，1936年毕业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，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。1937年考上陕北公学，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、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部门工作过。自从我长成一个梳着两条小辫子开始懂点事儿的小姑娘开始，我就知道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妈妈。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父亲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。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，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妈妈。 徐明， 徐明， 哎，卓林，啊，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？啊， 什么事儿啊？ 你别找糊涂了。刚才那个人可是专门找过我，让我问问你的意思呢。 去，讨厌，我不想听，不听。 卓林，嗯，我在想，你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，你呢是富甲一方的大小姐出身，打小就锦衣玉食的。如今来这里和居民同甘共苦，能适应吗？ 我早已经适应了，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精神的富足。 嗯，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开大会，邓政委在讲话的时候就说过，邓政委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。 是他， 他说什么出身门第，什么家庭地位，跟我们所追求的主义比起来真是不足挂齿。 是他说的吗？ 卓林，卓林，看你走神了 没有？ 想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啊，不会是在想那个毛衣毛花劲的织法吧？ 对，哎呀，那个花样织起来确实有点难。 打住，快告诉我，是不是在想那个人？ 当 当然不是，不许瞎说。 哎，要是你学会织毛衣，是不是首先要给那个人织一件呢？ 你再说，讨厌， 人家心里正为难呢。 啊，为难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人家早就喜欢上你了。 啊， 就你这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忽闪，人家就投降了。 还怕你不同意呢？真的？ 你严肃点好不好？ 哎呀，他托邓发校长刚才特意找过我，让我问问你的意思呢。 啊？ 嗯，我看他挺好的。你想啊，邓发是党校校长，看人当然不会错。他当媒人，那这事儿肯定错不了。 嗯， 再说了，他跟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，凭邓发对他的了解。 嗯， 哎呦，不过年龄上他35，我23，我们差了整整12岁。 哎呀，男人大点稳重，会心疼人。 你们都属龙，大龙小龙一起携手前进嘛。 啊，还有性格上，我这么开朗，他好像话不多啊，我们会不会合不来？ 依我看呢，你们这是互补。哎，再说了，这男人要是整日里叽叽喳喳的，能成就大事吗？ 嗯，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 哎，你呀，就别像大小姐似的扭扭捏捏了，你得学我。 嗯， 比方说我和我们孔元就、不说了。 哎， 说了。 哎， 你和孔元怎么了？ 哎呀， 你和孔元怎么了？交代快点。说就说，我和我们孔元就是本姑娘主动进攻的。 哎呀，羞死了，羞死了你。 哎呀，羞死了，羞死了你。看你那一副魂不守舍的样，就是我不劝你，恐怕心里已经有他了，对不对？ 你胡说，看我不打你。别跑，看我不打你。 哎，什么时候给他织毛衣要叫我啊，我帮你拆毛线。 讨厌。 邓小平、卓林同志、孔元、许明同志，革命婚礼现在开始。 好， 好，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毛主席讲话，来，王将军，来。 好，好，好，同志们呐、啊，今天的延安是好事成双啊，我们有两对新人喜结连理呀、啊。我毛某人代表大家，祝福孔元和许明、邓小平和哲林两对革命伴侣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 好， 哎，邓发同志啊， 哎， 你这个大媒人，要轮到你讲两句喽。 哦，好，讲两句，讲两句。 好， 既然主席点将，那么我就讲两句。这两对新人呢、啊，是我牵的红线啊。我邓发这个月下老，着实为这两对新人高兴啊，同志们。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两对新人啊，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上互助互爱，取得更大成绩。鼓掌。 好， 好，好，好，我再说几句。邓发同志今天特意安排了好几桌酒席啊，非常时期没有么子婚礼殿堂山珍海味大鱼大肉，也没得么子婚纱燕尾服，有的只是邓发同志腾出来的新婚窑洞，还有干净的粗布衣服，黄色的小米饭，大红枣，对了，还有奢侈的炒鸡蛋和我们革命同志满腔的热情。来来来，这是乡亲们为我们准备的米酒，来斟满酒杯，一同祝贺新人。 好，干杯！干 杯！ 不成，不准！哎，来来来来，什么情况？ 不成吧？ 你把这碗白开水递给小平。哎，你看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。要是真喝起来，就他那酒量，还能入得了洞房吗？ 啊，对呀，邓发老弟呀，你想得周到，不能让闲娃子新婚之夜冷落了新娘子呀。 就是， 富春，你说呢？ 我看行，这次啊，先放过他。 嗯， 也算成人之美。我这就去投梁换柱去 了。好嘞。 哎，身为堂堂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，控员同志，这喝酒可不许耍赖啊。哎，同志们， 哎， 我们是不是请孔部长的新娘子许明同志监督他才上任？ 哎，你听我说，才上任的当家的喝一杯好不好啊？ 哎呀， 好不好？ 哎，同志们，你们就饶了我们家孔员吧。你们看他，哎呀，他真的喝多了。 哎，我说，你这刚当了新娘子，就护着自己家那当家的了啊？ 哎， 你们孔部长的酒量，那可是响当当的。 说的是，是不是？是。 哎，同志们，大家看这样行不行啊？今天另一位新郎官129师的邓政委，那是大家公认的酒量不行。这不台都喝着呢吗？什么时候邓政委招架不住了，咱就撤退。不能因为喝酒误事耽误了人家入洞房，不是啊？ 不同意，不同意，不行，不行， 不行， 必须不行的，必须不行， 就是 不行。 邓政委，看来啊，你得把这碗酒喝下去了，还得一饮而尽呢。 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喝就喝，而且要一饮而尽。 对， 干了干了，一饮而尽。 好， 好。 这咋个是白开水呢？ 那我告你鬼哟！ 哎，小平政委喝完了，我们该让孔部长喝了，是不是啊？ 对对对，孔部长喝喝喝喝。 哎呀，老邓，这太行山区巍峨雄壮，哎呀，果然名不虚传。 哎呀，左林呐， 啊， 我现在不是新军大长，就是指挥战斗，恐怕不能多陪你了。 哎呀，你就安心在前线打你的仗，我留在八路军军部做好我的本职工作。哎，千万不能因为我贻误战事。 嗯。辛苦你了，你还是个小姑娘，难得那么善解人意，我不在的时候要好生照顾好自己啊。 嗯，老邓，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比我大12岁，以后不准欺负我。 我的小姑娘，你放心，敌意我不回，家里有了矛盾，我的态度一定是不争论。我向毛主席报了证了。 嗯， 我唯一觉得对不住你的是，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邓发邓校长腾出来的窑洞里度过的呀，而我们的蜜月是在从延安到太行的马背上度过的，这是我邓小平终身都无法补偿的遗憾呐。 看你说的。 嗯，哦，我一会儿就要回廖县师部，别城还等着我研究作战方案嘞。 嗯，哎，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？ 写啥子？ 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。 那好，我就喊秘书写个底稿，印上10几份，每个月啊给你寄上一份。 那还是算了吧。哎，可是。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？ 哦，那你就拼命工作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在学织毛衣吗？ 嗯， 要是我能穿上你织的毛衣啊，那打起仗来浑身肯定有使不完的劲。 可是我怕我织的不好。 哎，不管织成啥子样子，我都会喜欢你。 好，那我就织一件。 哎，记得哈，照顾好自己。 哎，你告诉我，结婚那天为什么酒量大的孔部长被灌醉了，你却还没事呢？ 天机不可泄露。 嗯， 这样。 哎， 我早就知道了，是伯承兄他们在保护你。 哈哈哈哈哈！聪明的小姑娘。 老邓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睡觉吧啊。啊，安眠药我已经给你放在床头柜上了，还有一件我新给你织的毛衣。深秋了，天凉了，你试试，不合适明天告诉我。 好好，等我看完这个文件就去睡。哎， 嗯， 又在织毛衣了？我不要，还是我身上这一件旧毛衣好。 你那件都已经补过好多次了， 你的手巧，补过了也看不出来。那件新毛衣织好以后啊，就给普方穿嘛。哦，对了， 嗯， 我正要跟你说，新中国成立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要去工作了，不要去出风头，要言行谨慎。 嗯， 委屈你了，我小姑娘。这邓小平的夫人那是要吃亏的哟。 别小姑娘小姑娘的，人家现在都老太婆了。放心吧，本来我也不是个爱出风头的人，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，把孩子管好，不让你操心，让你专心致志干好工作。 哎，少是夫妻老来伴儿，我少在打仗，越老却越忙活了。哎呀，娃娃们都说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在管，辛苦你了。 哎，你别这么说，孩子们都说你是个模范爸爸。 嗯， 同志们也说几十年了没见过咱们俩红过脸。 这就是不争论的好处。 不争论，不争论。 你咋个了？咋个了？是不是感冒了？ 嗯嗯、 看过医生没有啊？ 不要紧，哎，我不跟你多说了啊，别再传染你。 嗯，我不怕，我去喊金文员给你弄点感冒药。 哎，老邓，不用，不用。哎呦，这个老邓啊，永远都是行动在前。 小姑娘， 嗯， 把水桶拿到。 哎， 来来，哎呦，哎，你小心点哈、啊哎。 你也小心点，老邓。 哎， 卓林呐、 啊，哎妈， 打从贤娃子被发配来江西，我这心里啊 就一直不好过。虽说他不是我亲生的，却比亲生的还要亲呐。眼下贤娃子65喽，你有53了，血压又高，年过半百，还要跟着一起漂泊。 妈，妈，你放心吧，我这辈子跟定他了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历史会有公正的那一天。 你能这么说，我夏伯根就放心了。我这老婆子就是死也闭得上眼睛了。 妈，妈，咱不哭，妈，你贤娃子看见了心里会难过的，不哭好吗？ 好，好，不哭， 不哭，不哭。 朱琳， 哎， 朱琳呐， 哎， 赵随礼死去，我来煮，你跟母亲负责拔草。 哎，好。 哎，你们咋个？ 哦，我们没怎么，没事儿。哦，我跟妈说，我越是老太婆了，你还越是小姑娘，小姑娘的叫。你看，把妈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是吧，妈？啊。 可不是吗？妈这眼泪啊是笑出来的。 哎，难为你们喽，妈。 啊， 左立。 哎， 我邓小平多亏有了你们呐。 哎啊，老邓，你又一次提这么多水。你虽然是咱们家的主要劳动力，可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，别逞强了啊。 好好好，下不为例。 啊，哎呀，我这就去做饭。今天呢，咱们就吃自己种的茄子和辣椒。好。 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母亲总是能把普普通通的蔬菜煮出地道的川菜味儿啊。我们这里虽然艰难，但总还是有吃有住啊。 嗯。 哎，我们的娃娃也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喽。 老邓，不管怎样，我们得先照顾好自己，不能让孩子们太过担心呢。现在我们的工资已经全部停发，每个月这点生活费只够吃饭的。你的熊猫烟，咱们就改成前门吧。啊， 好。前门就前门，我听你的指挥。 咱们养的大黄母鸡下蛋了，一会儿我煮个给你补补身子。 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 啊， 留给母亲吃，她老人家家里家外帮我们操持，这个蛋一定要给她吃。 母亲说要给你吃。 那就蒸个鸡蛋羹，一人吃一点。 好主意，蒸鸡蛋羹。 哎，对了对了，你过来，你过来 啊！ 你看，我的毛衣啊，总是在车间里干钳工活，一个姿势过不走都磨破了。 哎呦，好，抽空我给你补上。哎呀，可是这到哪儿去弄毛线呢？ 哎呀，你看，我又给你出难题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用布打个补丁就是了。 不难，我有办法了。我那条旧毛裤有点长，我把裤脚拆下来点线，正好给你补胳膊这个洞。 好，好，好！你刚才想事情的那个机灵劲儿啊！哎呀，我想起了在延安时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啊！ 我那时傻乎乎的吧？ 我记得那会儿你脸蛋红红的，好像阳光下的苹果。两条又黑又浓的眉毛啊，一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笑起来又开心，无拘无束，真是讨人喜欢呐。 行了行了，你别拿我寻开心了。